手，以为你知自救，收音机在宣播令我心醉的一首歌。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? Will you still love me 弱者只会抱怨，而强者会去改变。也许抱怨倾诉可以缓解一时的心情郁结，但是对事态的弥补完全没有帮助。与其浪费时间在抱怨之上，不如想一想下次如何才能做得更好呢？还有啊，你的朋友并不是垃圾箱，偶尔的倾诉一下是可以的，但如果一直像祥林嫂一般倒苦水，再好的朋友也会烦。 少个秋，寻遍了却偏失去，未盼却在手。我得到没有，没法解释得失错漏。刚刚听到望到，便更改，不知哪里追究。一生何求，常判决放弃与拥有，耗尽我这一生，捉不到已跑开。一生何求，迷惘里永远看不透，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。 谁计较赞美与嘴

1997年到2005年，张信哲与新力音乐合作的时期，张信哲进入了一个音乐探索的阶段。大家也都可以看到，张信哲的风格在发生转变，有了新的突破和选择。比如从直觉的那张专辑一直到回来，已经不是张信哲在 EMI 时期所谓的爵士情歌比较市场主流的东西了，而是听起来更加隽永耐听的作品。其中呢，就有这首《信仰》。99都市夜归人，我是亚威，接下来听到的是范晓萱《氧气》。